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心如钢铁也缠绕炙热。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 别再见。